据南朝鲜点评报道，南朝鲜的首尔高等法院26号开庭审理有关争取自主统一与民主高丽连带共同代表等该团体三名成员的上诉，并对他们判处实刑等干出了法西斯暴行。法院声称，高丽连带属于一个赞扬、鼓舞或赞同北方的活动，可能造成危害的利敌团体。他们曾经因涉嫌违反保安法而受过刑事处罚，可又干出了同样的行为，因而严厉处罚是不可避免的等等，驳回上诉，就按原审判处了2年徒刑和剥夺公职3年。